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阿宝、伟哥，你们好。阿宝刚从台湾来， 刚放完假回来。 了解我们大陆的情况吗？ 考试吗？ 哎，今天开始正式的了啊！这就全国大多数地方，百万雄师过大江了。 天哪，都其实都可以在家里考吧，其实在 里 附近，就在家里附近考，因为以前要赴京赶考嘛。 哦， 现在就是可以在家里附近的学校就可以考了， 在当个城市考 啊， 阿宝把我们想的太困难了， 不是， 但是也够可以的，800多万考生，今天奔赴各地考场，哎呦，我现在觉得跟一个全民运动一样， 绝对是。 你知道上海的这个出租车呀，应招的士就是预租的，因为怕堵车嘛，怕迟到嘛，都被人预约了。然后说这两天呢，所有倒霉车号的司机全都不准出车。 是啊， 对对对， 那种。 有些家长很迷信呢、啊，到北京更改了，北京叫爱心送考。 嗯， 你像这现在在北京，你只要是考生，在街上看见车上挂着免费送考标志的车，拉开门你就往上走，他就送你去考场。 哇， 就算你没有准考证也没关系吗？ 啊，有很多车主几百个就踊跃，就是说我义务在这挂着标志，你就可以上。 嗯， 哎呀天哪，不得了！现在这个家长啊，你知道吗？这给女儿吃避孕药啊？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我知道，因为希望考试那几天那个不要来。 哎，这点要向阿宝你请教一下，就是有些家长他会有这种理解，我在报纸上我真不明白，说这个女人呐、来这个月经就会变蠢。 谁说的？ 智力降低。 没有，我想说的是，可能会有不方便，因为呢，考试大家都知道，比方说像会考、联考这种东西，我们比方一口气准备了3年，就为了这3天，那当然是希望这3天不要出任何差错，然后就希望在各个方面都不要出差错。那男生没有这方面的困扰，女生可能就希望不要分心，所以家长会这样想，但绝对不可能在那个来的时候变笨，可能会让你不舒服。像有的女生可能她比较经痛的厉害，或者是你会一直担心说我那个来会不会漏啊，会不会外渗啊，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在考试上。 哦，是担心这个。 对对对，绝对不会变笨的。 不会，但是会变得情绪容易激动，考着考着，哎呀，我怎么都不会做呀、哭起来了。 那你本来你不会做也有可能哭起来，跟那个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哎，你们都把女人想成洪水猛兽，我非常生气耶。 男孩子也不得了，男孩子家长给吸氧。氧气罐都买来了， 哦， 这些家长可真是没吸过氧，吸氧才会让人越来越傻， 嗯， 你知道吗？ 太安逸了。 你在平地上，你想，这就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啊，这基本上把考试，你在平地上你吸氧啊过多呀，会变得昏沉沉、晕晕乎乎的，人医生都说了，心慌气短的，你还让孩子吸氧进考场？ 哎呀，这考试，我觉得呀，这个现在这个考试啊，比我们那个时候呢要好多了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高校呢扩招了，扩招以后呢，你就说这回的考试，高考全国啊800多万人考试，但是呢，能够给学校提供的学习的位置呢是400多万名，啊，就是包括大专了，如果是本科呢是200多万名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1/4的人你肯定能进了本科，就整个考生的1/2的人呢，你肯定能找到一个上学的地方。 啊， 那跟我们的20多年前不一样， 甚至千军万马挤独木桥。 我今天专门核实了一下，找了当年的人，我说我们当时那个入学率是多少呢？就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正式恢复高考的时候呢，4%，就100个考生只有4个人。 那真的是状元了 啊！那个时候，但是那时候的学习风气还刚刚文革后期啊。不像现在风气这么浓，就是从是我们的小学就开始做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大家可以考试了，大家才开始复习1-2年，整个社会的风气和社会的知识水平还不像现在这么高。但是那时候考呢，就考精英，也就是说考状元。现在呢，说句实话，2个人1个人就能考上。所以尽管大家很着急，实际上我觉得，如果我有孩子的话，我就会看他平时的表现。如果他平时在年级里头，啊是。1/3以上水平的，你管都不用管他。 哎，这样你就不了解家长的心情 啊， 是吧？ 我想说的是哦，这个考生哦，可能我对两位来讲距离考试比较近啊。考生呢，为什么想，比方说像刚刚家长会担心女孩子那个来，或者是希望给男孩子吸氧之类的，就是怕他失常。你真的真的有学生啊，就是在平时的时候成绩非常好，可能3年来都是第一名，就是在那3天。考砸了，然后这一生就毁了，因为他没有失败过， 所以家长就会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说如果之前他是三分之一以后的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。有的考生呢是那种弹性特别好的，比方说前两年半都在玩，但他就可以凭着半年的冲刺就给他考上非常好的学校。你这有的时候家长不知道自己小孩资质在哪里的。 你刚才对阿宝说这个很重要，实际上考试从另外一个意义讲呢，就相当于运动员比赛。你刘翔平时都出成绩，那一天呢 失常了， 他失常了，英文叫 fall in fall， 就是不在状态中。你不在状态中那天就有问题。那么你说这个呢，我倒是现在早忘了过去这个考试的事，但我知道有一个，当时我知道考试的时候呢，到底是应该头天多睡点好呢，还是少睡点好？ 这我可以跟大家解 释一个问题。哎，阿宝说的就是， 我呢，因为我 还是跟谁睡好呢？ 因为我常跟别人讲啊，我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，但我是一个很会考试的人。所以呢，我有很多考试的原则，比方说像睡多睡少好，其实我会建议大家，建议各种考生啊，如果你明年考试，你可以照着做，你要在考试前一个月，最好是一个月，开始调理自己的作息。你不要说我因为前一个月我要冲刺，所以每天都熬夜念啊，然后最后一天然后才来调整，没有用的。你可能前一天晚上睡不着，然后你就影响第二天的表现。所以你不如都很规律的作息，该几点念书就该，比方说你就是9点钟考试，你应该要7点钟起床的，你就那个月每天都7点钟起床，然后开始念书，然后在考试的那段时间呢，你让自己做很多题目，就是你都模拟了考试那天要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在那天你会避免失常，而且你的身体也准备好了。这真的就怕，最怕就是身体那天突然拉肚子啊，很多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， 我记得我们考场上啊还有个中暑的，那个时候是7月7、8、9号，所以现在为什么提前一个月 啊， 就是怕热嘛，天气热嘛。那个时候就我记得就看我们考场抬出一女学生，其实是一半中暑一半紧张，我就你知道这那种一进教室，哎呦，咔拿卷子通通看一遍，如果大部分题会做，心里就开始这样，但是又开始马上担心，赶快写，万一忘了怎么办？会的赶快写，要是拿这个一看，哗，一个都不会，哎呦，这就整个就有点这个眼前发黑，心惊乱冒。哎呦，我那个长那个形象那个思维，我都现在都记得，还阳光洒进来，只有那个嚓嚓嚓嚓嚓嚓那个声音，偶尔传来一声咳嗽，窗外是蝉鸣，考场的门外，那个时候好多家长就在门外等着，等着孩子，哎呦，而且有的时候，哎，你说作弊不作弊？我记得，就是你有那种感受吗？就是这个题啊，自己也不会，不是说作弊啊，但是三排前那位穿着连衣裙的女生，她这个考试卷微风从窗外吹来，哈一掀起来，我就看见那个题，但是近视眼也看不太清楚，是吧？尤其紧张的是什么？老师说还有最后2分钟啊，突然发现一个题错了，赶快需要重写，但是又来不及。我跟你说，那会造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，当时那种高压的状态。 所以我就说平时要训练自己答题。就我们像以前我们台湾考试有很多模拟考，我们可能从高二就是我不晓得就高二的下学期就开始有模拟考，一直到高三，一直高三的上学期下学期都会在考试，然后甚至连补习班他们，比方说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学校上课，礼拜六礼拜天你就可以去补习班考模拟考，你就是让自己保持在一种我已经准备好考试的状况。 多考 真的有用，因为你写题就会成为一种反射动作了。说实在的啦，读书真的很难，但是考试一点都不难，因为考试就是一种技巧，就好像我刚刚私底下聊，就是像运动，你多练习多练习，跑到一个状况之后，你就发现题目来了你就写，题目来了你就写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 你不觉得你已经很变态了吗？ 可是问题是啊，我们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小孩子，我们不得不这样做。 对，你看，在同样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小孩子，我跟你就完全相反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到了考试哈，表面上咱们俩是，当然我知道考试很重要，但是这几十年来直到今天，按说咱也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哈，但是每说到这个事儿，我都压抑不住内心的一个呻吟呢，我怎么那么讨厌考试啊？ 哎呀， 我一直到今天我讨厌一切形式的考试，当然你说这肯定也不对哈，但是我真的是生理上的厌恶。 我有问题，你考的好不好？ 我呀，你还别说，我这规律啊，我这规律啊，跟女孩一样。 嗯， 你看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吧还前三名，中学的时候呢也能前五名，一到高中，跟女孩一来那个吧，没谈恋爱，就一到高中女孩成绩下来了嘛，一到高中我成绩下来了。 你来什么了？ 这没有，就是班里三十多名嘛，三十多名。 你有讨论过、探讨过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因为你对于基础的教育呢比较能够吸收，可是到一个比较深层要研究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很深入？就是 不、到了高中， 嗯， 好像开始有灵魂了，也这个文学青年了嘛，喜欢很多课外的东西了，对这些东西越来越厌恶这种刻板的这个教育，所以我最后高考呢，我本来三十多名。最后高考刚刚在我们班还考了个前十名， 嗯， 那就是我最后觉得就是最后两个礼拜， 嗯， 那你看我跟你的 有用吗？ 我跟你的规律刚好相反， 对， 我最后两个礼拜几乎日夜不睡，也没调理好，而且你说这个， 嗯， 考试那三天， 嗯， 你知道吗？你就伟哥刚才讲的，咱们当时啊被折磨到就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那种压力，我跟你说到哪种程度？到了现在回忆起来啊，孩子的这个病态。你知道我都没跟我爸妈妈说，高考那三天我没有吃中午饭， 都没吃。 你看，就是家长不是说上午考一门，下午考一门，家长给我带饭盒吗？好，你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啊？你就想起基督教那种赎罪，就是我必须自虐。 嗯， 我认为，因为我觉得我平常没有好好学，成绩太差，就靠这两礼拜突击，我有罪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想考上大学，我必须让我受苦。 嗯。 也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三天没吃饭，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考完了填志愿才知道成绩的嘛，才告诉成绩。等成绩的那个时候，以前就完全不正常。我记得我让我弟弟打我、掐我，这你说是不是变态？就是似乎认为我必须在肉体上折磨我自己，好像冥冥之中会不会上帝 眷顾你， 就会眷顾我？你看。这种，我就如实的跟你们交代。 我就觉得考试是，虽然我说我是那种会考试的人，但我觉得考试多多少还是得靠实力。像这种天才型的呢，不多见，好吧，真的不多见。我们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的呢，就是要好好念。 这基本课，基本课，他考托福还一考考七百多分呢。 没有了，差多了嘛，这六百多分就不多了，六百多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阿宝考试经验。 其实我那个时候说实在的，我觉得考试这种事情哦，就是让自己平常心面对，然后要很会利用时间。像台湾前上礼拜刚考完那个国中基本学历测验。什么基本学历测验呢？以前也是有联考的，联考就是像内地这样子，就是考一个试，然后大家就填志愿然后分发。那台湾为了要进行那种什么多元入学啊，又希望不要大家有联考的压力，但其实变相又增加学生们的压力，就是考两次，你考第一次考得不好呢，你还有第二次机会。但事实上呢，我妈妈就说，以前呢是强奸学生，现在是轮奸学生，来两次了，你知道吗？压力，有的学生就拉压力就来两次了嘛，然后。可是 我觉得我跟你妈妈是之一，我喜欢你妈妈。你妈妈就表达了我说我为什么讨厌考试，我就现在想起来真是好像给谁强奸一样。你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凭什么考我？是吧？我不光讨厌考试啊，我讨厌一切形式的面试、审试，这种建功，哎呦，就所有这种我怎么都觉得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个？不太正常， 不，这是很正常。 但是也是因为我屡次失败，就除了考大学之外啊，从大学毕业之后，我每次找工作都是，就是说，哎，非得是人家找我这么去，我去见人呐、我去考啊，没有一次考上了。 实际上，人生有三大考试 啊、 就类似这样的考试，就是自己产生一种压力，而且很不情愿的去做三大事儿啊，正常的哈。第一个就是现在的高考。啊，中国现在就这么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现在这几年才兴起的叫建功，就 interview，就是我要大学毕业了，或者硕士毕业了，或者研究生毕业了，我要去找工作。我把我的这个资料传过去以后，人家愿意去见我，那天心理压力很大。因为你考试的时候呢，你还有个标准， 那个 interview 建功的时候呢，可没标准啊。 嗯。 就那个人事资源部那个老总啊， 嗯， 很多时候他个人的情绪决定你的命运。 哎，就是所有，所以阿宝，你肯定是能考试的，而且你属于不考试就发慌的。 没有， 因为你看他这种性格，就是他叫冲，他心理素质超强，你知道吗？对。 这第三，你先讲第三。 我 先 讲第三人生考试，见丈母娘去。 哦。见丈母娘。 哎，相亲。你相亲也是很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你说现在尽管是现代的婚姻方式啊，就是男女可能已经同居了，可能家长都没见过，但你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嘛。你要见那天，你自己想想，每个人都是很不情愿的。 没错，我不仅怕见丈母娘，我跟你说，我连同学的家长小时候都怕见，怕去同学家里，而且呢怕人家同学家长啊对你好热情。你越对我热情，我越觉得别扭。所以你看，哎，我最近在我就看那个高考百万雄师过大江，就是大家气氛全国总动员哈。我想起一个 YP， 我最近老看一些关于这个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的记录哈。我得到一个条件反射，就是说啊，所有大人们敲锣打鼓、摇旗呐喊送你去的事儿， 都有问题， 都是受罪的事儿，像什么知识青年当枪呼呼呼。这反正就让你说，这当年什么反右，让你大鸣大放，都是为了整你，你知道吗？全是有这个， 所以高考也是整学生， 没整没整整 人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，不敢想抱怨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怕我分太多心抱怨，我就没有办法把试考好。 对，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完，然后我要证明给别人看，你们交代我做的事情我做好了，然后我再回头骂你们。我觉得这如果我要证明我不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我回来骂你们，你们交代我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好，所以我有资格去批评你们，这样是错的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刚考上，我刚上大学之后，我非常埋怨台湾的教育。因为呢我其实考试考得还不错啦，所以我上了那个台湾大学。然后呢我上了台大之后呢，我真的觉得身边有太多太厉害的人，而我并没有学会，就我的高中教育并没有教会我第一怎么成为更厉害的人，跟第二怎么跟更厉害的人相处。所以我刚考上大一的时候我非常沮丧，就我以前所有的那些可以证明自己很强的那些在学校里面完全没用，因为台大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校，所以呢那些已经书念得很好的人，他们其实都有很多的方法去证明自己很厉害了，而我只有一种，就是考试。所以我进了台大之后我就觉得我好糟糕， 你应该老找他们叫板打擂台来考一考。 不是，没有，我也考不过他们。重点是我考，就是如果光就考试的话，我还不见得考得过他们。 啊，他们基本功硬。 就他们是那种书也念得好，然后也会玩，也有自己人生目标，就很多是这种。啊，当然也有那种像我这种啦，就是素质就是比如哎突然之间就挤上去了，但挤上去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的那种人。所以我那时候非常埋怨我的高中教育，而且很。恨我的高中。 但是阿宝，我跟你讲，这高考不管对不对，好不好，这就是一个晋升的强 击， 没有办法。所以其实应该说他的这种态度啊是对的。是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这个李敖，我有一次看李敖有话说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这个真正的这个现实可能很丑恶，可能很现实，可能你改变不了。改变不了就不要在那抱怨，就说真正的强者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就像。百尺竿头站脚，千层浪里翻身。比如说这个，比如说你们公司里有人排挤，有人给你穿小鞋，一个强者应该怎么办？百尺竿头，一百尺的杆子站不了脚的这么一个地方，你能站脚？千层浪里啊，你能翻身？你把我挤压到一个尺寸之地了，我还能用你的规则把你给赢了，然后咱来再说改革的事儿。 对， 这是这么一个菜，所以阿宝可以啊， 可以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那阿宝，你说你会考试，能考试，可是始终有一个这东西，这题你会还是不会？你不会，你就是不会。那你会考试，就说明你都会。 会啊，当然会啊。可是 这是学习好吗？ 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像我看大家考试啊，那种怎么讲，真的考得很好，像这一次台湾基本学历测验， 所谓的状元，就是满分，一题都没有错的，有40位，那40位全部都是那种又会玩又会念书的人， 就花花公子了。 你也有女的啦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没有没有，就意思就是说，小孩子死读书是没有用的。就很多很多父母会规定说，我不管你，每天晚上就给我在书桌面前待3个小时。可是重点，你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是，你的小孩到底读进去没有？我看到很多小朋友，因为我当过家教。 哦。 我当过家教，很多小朋友坐在书桌前面是发呆的，两眼是空洞的，是无神的。就他心里，他这边前面是看着课本，他耳朵听的是电视。就算家里营造的是再好的念书环境，他没有意识到念书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有用的，你叫他再念也没有用，你叫他补习上补习班请家教啊、或者是怎么样吃人参补身体都没有用。 所以说呢，高考就是一个敲门砖，敲开这个门以后呢，这个敲门砖就没用了。而且我有很多的实例，就我认识的人曾经是大状元，省里的北京市的高材生，甚至上了清华北大，也在学校里高材生，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以后，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。